好，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啊，系大家主持人啊 ，Larry 啊， 系 Alex 啊。 好，咁我哋呢一周咧又为大家送上呢个嘅军事消息啦。咁啊，当然咧不得不提咧，就系近排一个重磅咧人物咧就要出访，就系特朗普啦。 系， 咁佢就终于咧就采访亚洲五国啊。 呢个 sales 系啦，喂，呢个真系 top sales 嚟嘅。 top sales 呢个真系好犀利啦。咁佢咧首先咧就会去日本啦， 系， 跟住去南韩，南韩就滚水六脚，佢都去都唔知有冇一日。 系 朝头早去，夜晚走咁好似，好咧，唔系佢系晏昼去到， 系 第二朝就走啦，即系一日都冇嘅。跟住咧就去见习近平啦，去中国，跟住就会去越南， 系 啦，咁啊最后会去埋菲律宾，跟住就走啦。咁所以咧就好忙嘅佢，基本上非常忙。咁咧就去五个国家，咁啊不停 sell 嘢啦。 好似话佢去一个地方度降落唔到添个直升机， 咁灰 系 哇！ 记得咗边度啦，睇唔记得咗。 所以系好搞笑，即系佢又不停 sell 嘢啦。咁阵间我哋都会讲下咧，即系日本、韩国都有卖啲嘢咁样嘅。好啦，咁但系第一单咧，一定要同我哋中国人有关系喎，呢单嘢要讲讲。咁咧就系呢个台湾我哋彼岸嘅同胞啊。咁咧就佢哋咧有一架咧叫幻影战机啊，呢个大家都成日听啦，系咪？ 幻影嘅字都好耐冇出现过啦。 幻影因为就好似幻影咁，好似成日都见唔到嘛。系啦，咁部机因为个妥善率好低嘅，其实呢部机咧系例如话你有100架啦，可能你出到60零架咯，70架出唔到噶。即系咧，你谂下个妥善率系冇七成嘅，但系咧佢其他机，例如话佢哋嗰只叫京国号战机系嘛 ，IDF 啊 ，IDF 啦，同埋另外我哋讲嗰个叫做 F 16啦，佢哋嘅妥善率咧都差唔多有八成嘅， 喂， 100架出到80架， 即系美国佬稳阵啲， 系好啲，佢哋自己制造机都 OK 噶， 系咩 ？IDF 系啊，不过用美国引擎啊嘛， 哦、 都 OK 嘅，用 GE 嘅，咁所以咧就依家呢部幻影咧近排好似翻生，因为咧佢哋话咧会买到啲零件啊。 系， 佢哋之前成日都话自己买唔到，话法国佬唔俾佢嘛，咪话你哋万般刁难，切，原来佢冇钱啫， 讲唔掂数啫， 系啦，原来佢自己莫财，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话会买翻啲零件，点知又发生单咁嘢， 嗱， 详情咧呢单嘢咧就因为咧佢哋有个嘅飞行员啦吓，咁佢哋咧就其实唔止佢一部嘅，四部嘅，咁佢哋咧就去咗基隆港嗰边以北嗰边咧做一啲集训，据说咁咧就做咗个集训之后咧，就大概夜晚啦，其实唔好夜嘅啫，六点九到啦，大概佢哋突然间发现咧，嗰个飞行员叫何子宇啊，一个 captain 嚟嘅，上尉嚟嘅，佢咧飞飞下咧，突然间个信号唔见咗，咁唔见咗点算咧？咁梗要揾噶嘛，会派直升机出去揾， 系， 然之后咧大概咧七点零嘅时候咧，即系一路抄咧都抄唔到啊。咁其他咧，另外嗰三部机咧，其实基本上咧都冇嘢嘅，系佢一路都揾唔到，一路 call 唔到。咁结果咧就要出动好多唔同嘅海军舰艇啦、飞机啦去揾。咁啊到而家咧都揾唔到嘅。 哇！ 咁有啲人就话：喂，佢系咪半途走咗去大陆啊 ？Alex 讲开系咪啊？ 系咯， 即系啲低空飞有机会。 系 咯，避开晒啲雷达，咁咪搞掂咯。咁就我谂可能性低啲啦，因为幻影战机大陆都唔要啦，老实即系大陆要嗱你 F 16我要啦， 系啊， 因 F 16好嘢嚟噶嘛， 想拆嚟玩下， 系啦 F 16拆嚟玩，同埋佢真系可能研究，俾佢研究到啲嘢噶嘛，尤其是个引擎真系几好噶嘛 F 16度，咁所以咧呢单嘢咧真系耐人寻味啦，究竟呢个何兄去咗边咧？我哋当然都即系希望佢咧祝愿佢真系冇事啦，即系大家都系同胞系咪？同埋真系老实，即系一个军人系值得尊敬嘅，咁啊牺牲自己性命，咁希望佢冇事啦，吓，即系大家发个念啦吓，就大家集气帮帮佢啦。好啦，咁下一单咧就讲到咧北韩话啊，咁啊真系呢、这个真系100岁唔死嘅新闻嘅，呢、这个永远都真系嗱。呢、这个北韩咧，之前我哋未讲过佢有个火星14中程啊嘛，可以射到关岛噶嘛， 系 3000公里。而家话咧，佢会再发展劲啲，咁咧就劲啲嘅洲际飞弹咧，就直接咧就打到美国全境，咁就可以覆盖。咁咧依家大家就谂，其实佢仲有啲咩可以搞呢？原来咧佢哋就话佢哋应该咧喺个燃料度要再搞啊。之前咧，大家咧有听过咧，中国同俄罗斯咧，佢哋有只特制嘅一只嘅液体噶嘛，咁、即系去做一个燃料去做翻，咁咧就而家咧，佢哋应该会将佢哋嗰个固体咧个火箭咧会再做得劲啲，即系话咧个固体燃料要改进，佢哋入面嗰个发动机要改进，同埋应该做一个问题嘅，我相信就系咧佢嗰个导引装置，即系话我哋平时用 GPS 嘅， 系 佢唔好用 GPS 噶嘛， 系 咁佢用咩咧？ 北斗， 北斗未必采佢噶嘛， 用咩？ 可能俄罗斯嗰个啦， 哦， 系啦，咁要即系要讲，但系问题俄罗斯唔会再攞钱出嚟发展佢嗰啲卫星嗰啲精准度噶啦嘛， 系 咁而但系北斗咧，据说近排咧就出咗只第三个型号咧，就已经咧 整到个三型，整到咧，据说就吓 Alex， 佢哋已经将个精准度降到咧去米级啦，即系咩咧？例如两米至五米， 系 系好准嘅，即系 GPS 据说十米嘛， 系 佢二至五米，但其实鬼佬咧，即系美国佬咧，佢准度系可以去到厘米级嘅， 佢唔话俾你听啫， 佢唔系佢都大家知噶啦，系厘米级噶，去到好准嘅真系， 唔话你听啫， 系啦，咁咧就大陆话佢哋嚟紧会做到厘米级。咁啦，咁你话北韩呢单嘢会唔会再精准到可以做到个精准点系好啲咧？大家唔知。咁但系咧，据说咧就话北韩咧，佢嗰个弹头咧，依家已经咧系试过两次咧，出咗大层再翻嚟咧，嗰、那个载具系冇小寸嘅，即系话系可以攻击到嘅。 哦。 咁所以咧，而家咧美国咧都系会惊嘅。咁咧承接住呢单嘢咧，咁我哋就要讲翻咧下一章咧，就讲到呢个南韩。咁啊，南韩咧就之前我哋讲咗呢个文在寅政府其实系。即可唔可以话其实咧，所有亚洲领导人都比较软弱啲嘅咧，系嘛 ，Alex？ 黄种人系软少少， 硬起来。黄种人唔算，白人应该软啲嘅软盘。嗱，但系咧呢、這个咧，我称之为咧呢、這个外交阳痿啊，即系咧永远都系嘅。你见咧安倍咧未出到好串嘅，但系对住美国都笑琪琪噶嘛，跟住文在平时咧又好严肃噶嘛，但系对住咧特朗普小朋友咁笑琪琪噶嘛，跟住习近平平时咪冷面笑匠唔出声噶嘛。对住呢个嘅习近平咧，都唔系对住特朗普都罕有系会笑噶嘛， 系 好难噶嘛，你见到 变咗呢个某只 吓， 某只迪士尼嘅公仔、啊、 公仔啊嘛，佢硬系唔会笑噶嘛，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呢、這个南韩咧，特朗普讲啊，特朗普话咧，南韩已经同意咗咧会买咧几十亿啊。即系佢冇讲几多亿啊，就话几十亿嘅军备啦，同埋咧会帮佢哋咧搞好多嘢，例如话咧，我哋之前啲集数有讲，就话咧南韩咧嗰阵时除咗战术核武之后咧，解除咗之后咧，就有限制到佢哋嗰个弹头重量嘅。 系啊， 咁之前集数讲过咧就500公斤啦。 系， 咁而家应该冇噶啦，咁依家会解除咗，即系话咧南韩咧嚟紧咧，如果佢再发展佢个弹头可以重啲咯，一吨、两吨都得。咁你一吨两吨去载咩咧？ 但佢又唔会核武㗎嘛。 可能真係可以做核武㗎。 即係做战术核弹㗎喇。 可以啊。咁佢未再到时再栽囉。咁所以呢佢基本上佢而家威力呢就可以劲好多。喔、 哦。 咁佢、啊、可以试原武三型啊嗰啲再加啲重 量。咁唔似依血北韩㗎喎，连中国俄罗斯都拿嘢㗎喎。 但係咁喎，但你知唔知文在寅又同大陆签咗啲嘢啊？ 签咩？ 签咗啲嘢话呢佢哋呢系唔会同美国发展嗰啲咩弹道导弹嗰啲嘢㗎防御㗎。即係话我哋依家整个萨德呢纯粹对付北韩，如我哋系唔会同美国 share 消息嘅，我哋唔会同美国共同建立嘅，即系讲到明就系咧，依家要废你武功。 我唔系好信咯。 嗱，唔系佢真系写咗八字黑字噶啦，直头 fax 咗埋俾习近平噶啦。 呢啲系咪又系啲又系啲德苏互不侵犯条协约啊？ 但韩国仔又系比较冇咁蛊惑嘅呢part又 系咩？ 系啊，即系我哋睇翻嘅历史冇咁蛊惑嘅。咁咧，如果咁样咧，习近平话依家啲旅行团可以翻去，嚟紧大家又去嗰啲咧济州啊啲，你又见翻韩国人。 咁你快啲去啦！ 快啲去啦！唔系我去咗啦，之前就、 okay. 快啲去啦，历史要去啊，我哋啲团友要去啊，网友要去，快啲去好去啦！嚟紧就又多翻国外人噶啦。好啦，下一章咧。就讲到呢个以色列喎。咁以色列呢我哋之前咪同你讲过呢个 F-35I 啊。我哋上一集咪讲呢疑似俾 S-28 打落嚟嘛。咁应该假啦呢单嘢。即係我觉得係假啦呢单嘢。就应该吹嘅啫。咁呢就 F-35I 呢就之前已经有五架去咗以色列啦。嚟緊呢就多两架。係啦七架。咁呢就以色列空军就接收返啦。咁所以呢你基本上依家见到呢 F-35 系咪全球呢嗰、那个即係你差唔多我哋个个礼拜你都听到我哋讲 F-35 嘅。个个礼拜都有。 F-35 㗎嘛。即係个个礼拜都有嘅。咁所以呢就以色列呢嚟緊呢系有50架。係啦冇记错就应该2025年呢就可以收齐晒嘅。咁所以你计返囉就大概呢十年之内呢以色列应该系成个中东呢唯一有呢 F-35 嘅国家。 哇 系啦，但系咧，嗱，又系据说嘅啫，呢个消息系未落实噶，就系话咧，中东咧有个大户，咁咧就嚟紧咧，美国落单，就话喂，我要 F-35，你知咧，佢一买咧就买50架噶啦，通常就边个咧？ 沙特啊？ 唔系沙特， 唔系沙特 ，呢个但系同美国好 friend 嘅，有基地嘅， 伊拉克、 卡达尔啊， 卡达尔哦， 系啊，卡达尔啊， 细国哦，俾人 啊，唔系卡达尔，唔好意思，阿联酋，我成日好乱嘅，阿联酋。咁阿联酋话：喂，我又想买， Okay. 好劲喎、啊！你知道咧，通常中东咧最有嘅就系钱同油嘛，所以咧佢咧系不计成本嘅。就算咧美国佬话哦咁啊两亿咯一架得唔得？得冇问题，两亿半咧都得噶。 最紧要油系咪？ 最紧要你最紧要你俾佢咯， 你俾佢 系。系啊，咁但系以色列俾着你会唔会坐啊？ 嘈， 梗系嘈啦，因为你中东啲国家系嘈。 咁前啲咪 F 35打 F 35咯？ 系啊，可以啊。咁所以你未可以将。以色列嘅 F-35 同埋阿联酋，但系阿联酋同以色列 friend 嘅都应该，即系唔算 friend， 但系冇牙齿印嘅人， 冇仇口， 冇好似冇乜直接仇，因为中东战争冇乜关佢事啦。 系咩？ 埃及就仇口嘅，咁、哦、但系埃及同以色列关系又唔系咁差嘅，而家 OK 嘅，应该以色列同边个最差咧？叙利亚最 差啦， 之前同以色列差嘅，因为嗰阵时射佢嗰个飞毛腿导弹，但系冇啦，以色列一发一无功啦嘛，唔系呢个嘅伊拉克发一无功噶啦嘛。咁所以就冇乜所谓嘅呢单就係咁啦。嗱，下一单呢都系讲 F-35 系咪好烦啊？ 哇，挪威终于即系买 F-35 啦，北欧啊。 系啊，佢都接收咗首三架。喂，我想讲 ，Alex 有冇睇少挪威呢个国家啊？即系挪威呢个国家咧，即系虽然平时新闻都好似少听啲啊嘛， 系 佢都买唔少噶。系啊，佢都同美国入咗好多，因为咧挪威咧系咧第一批嘅国家咧，其实系有参与呢个 F-35 个研发噶。 系， 即系入面咧，佢油份科税，即系嗱，我哋俗称呢啲叫股东系咪？佢系股东之一嚟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系属于始创嗰啲成员啊。佢买好多架噶，佢全批买52架， 喂， 系咪好劲啊？ 好多啊， 系啊，咁你点解要买52架咁多咧？就是、因为你要对抗呢个 俄罗斯咯，系咯， 因为佢真系你谂下，佢嗰个圈入面咧， 佢喺你头顶噶嘛。 波罗嘅海喺佢隔篱嘛， 波罗嘅海隔篱， 系啊，咁你波罗嘅海喺隔篱，嗱，跟住隔篱嗰三个国家废噶嘛， 系啊， 爱沙尼亚、立陶宛嗰啲，你唔够打，你可能随时三个礼拜就亡国噶啦嘛， 咪三日就冇咗啦， 三日都冇咗啦嘛，三个礼拜俾多佢啊， 三日都冇咗啦， 啲陆军咁劲，好啦，嗱，扫到埋场，咁你跟住就系挪威噶咯， 系啊， 跟住就瑞典噶咯， 头顶唔系，应该芬兰、瑞典到挪威 系嘛， 但系问题就喺北极。圈睇翻上去就系佢喺你头顶 噶 嘛， 冇分别噶嘛， 喺你头顶 地球圆噶嘛，即系睇翻落去。咁所以挪威咧系会做，因为挪威又唔同瑞典嘛，瑞典佢自己有英师啊嘛， 系， 所以佢唔会买 F-35噶嘛， 系咯。点解唔帮衬英师咧？ 我讲喂，即系讲开又讲啊。喂，挪威咧咪同瑞典好近嘅， 系咯， 佢哋都 OK friend 嘅， 系咯。 即系咁咧，原来咧 同种噶嘛。 之前系有讲过噶，原来之前咧系咧英师系有入过标嘅， 系 啊，有入过标，即系从呢个 F-35同英。师系砌过嘅， 平好多喎，一架做三架、啊。 系、哎，但系最后挪威都系拣咗呢个 F-35啊，系啊，因为佢咧嗰阵时佢哋就话佢哋有好多 F-16 嘅，就要淘汰啦，因为都够啦开始。 系， 咁咧就一换咧就换咗呢个嘅 F-35 嘅英师，咁最后佢哋拣 F-35， 我谂系因为 F-35 佢哋觉得隐形啊、 哦， 真系可以对付到俄罗斯，因为 俄罗斯冇隐形啊嘛。 哎呀，我哋讲啫，但系佢哋觉得俄罗斯嗰阵时唔知咁多嘢噶嘛，都觉得佢有隐形自己出嚟噶嘛，咁所以就惊隐形对隐形咯要。 哦， 其实英师都好嘢嚟嘅，但系英师始终就个代差就系代差嘛，代沟啊，我哋俗称，咁所以就搞唔掂啦。咁啊，即系睇下挪威嗰三架点样啦，都系美国嗰边飞嘅，好似系阿拉斯加训练，我记得就系啦，洛克基地嗰边就买过咗去，跟住阿拉斯加，跟住佢哋自己搵啲飞行员飞翻嚟嘅。哇，下一个科幻、啊。阿历史个超科幻美国战机啊，哇正啊！佢哋要验证一样嘢，呢个你最中意噶啦 ，shell 啊，呢个 shell 系咩嚟咧？就梗系唔系神盾局啦。 咁呢个系呢、這个咁呢个神系呢个复仇者联盟啊，定系呢个 Star War 喂？ 喂，呢、這个真系呢、這个真系正啊！嗱，其实咧呢、這个讲咩咧？就系话佢哋原来咧依家要整嗰啲雷射武器啊， 系即系招招招啦， 招招招。但系呢雷射武器咧，我哋咪成日讲嘅雷射武器有个问题噶嘛， 系 就是、太重啊嘛， 系。 咁同埋你要电劲啊嘛， 唔系喎 ，X-Wing 好细部嘅 喎，系啊，但系佢啲未来科技嚟噶，同埋喂 ，George Lucas 有冇咧画到好劲咧个 X-Wing 咧入面嗰啲嘢点走？ 梗系冇啦， 即系就算有啊都假噶嘛。 日本仔最叻咧，佢话高达噶，争得远啊真系。 咁但系高达大好多噶嘛，大好多噶嘛。嗱，咁你依家呢部咧战机咧，佢就可以射激光嘅。 系。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有两个系统你要搞掂， 系 第一个你真系去射嗰个系统啊，第二个系统就是你瞄准个系统要处理噶嘛，即系我哋而家用火控嘅，但你导弹咧系可以好远我见唔到都可以射噶嘛， 雷达追噶嘛， 咁死光咁点咧？ 死光咪即系 死光又系见唔到嗰时候就射，佢又唔会转弯过死光， 有冇睇高达噶光学瞄准用翻 系。 咁但系你可以打几远呢、 啊、 高达嗰啲都系视距噶嘛， 理论上又无限嘅， 视距内噶嘛，但系依家要打视距外咯、嗯，即系我见唔到 Alex 嘅时候 ，Alex 已经死咗咯。 咁咪要揾雷达追咯，都系。 咁你咪应该用嗰套戏咧，个子弹识转弯嗰套戏，但死光唔识转弯噶嘛，导弹系，所以咧呢、這个咧佢个系统要研发嘅，同埋咧佢呢个咧 shield 咧，即系呢、這个佢哋有个中文嘅，即系佢英文啊，个中文咧就叫做咩？高性能自保咩激光系统咁上下嘅，咁咧呢嚿嘢咧，佢哋咧依家咧，据说咧就发展咗个叫做光纤嘅系统，系啦，咁可能即系同以前嗰啲大大旧啲传统 mechanic 啲唔同啊，用啲光纤嘢去发展，咁嗱老实原理我哋都未知噶，即系究竟佢想点玩你未知，但系咧如果俾佢玩到咧，佢话2021年咧开始验证玩到，其实你估美国佬未大概2030年到装。咁就好劲㗎啦。 咁咪就招招招㗎大家打。 就星球大战啊。 係 囉。咁如果玩下手呢，呢部机可以呢第时装咗喺 X47B 度点算啊。咁就可以喺太空度飞囉。 係囉，冇人大战。 跟住你发现如果你喺太空一路飞嘅时候发现任何人射飞弹，咪可以太空度搞掂佢囉。 係呀。 咁啲飞弹咪废晒囉。 係呀。 咁美国咪赢 晒。啲洲际导弹全部可以 收。有我射冇你射囉。 係呀。 咪死梗啦。 收工喎全部可以。 哇，咁真係呢、這个大陆应该会好鬼惊囉。所以就呢个情况睇啦。好啦，另外又正喎呢、這个美国呢嚟緊呢会发展一个远程嘅空对空飞弹喎。 有几远先。 嗱之前呢我哋咪讲过呢，美国依家最远嗰个就叫 AIM-120 㗎嘛。咁120其实都 OK 嘅。 係咪凤凰㗎啫。 佢又唔系火神，唔系阿雷神嗰边出嘅，唔系叫凤凰。咁呢佢呢个呢出呢佢个情况呢就系、是、AIM-120 依家出到 D 级㗎啦。佢可以射到120公里。咁但係讲120啦，咁但係射其实你知如果有效嘅情况就唔会120㗎嘛。咁所以呢依家呢旧嘢呢，咁我哋就估啦，如果佢一长程佢射几耐呢，可唔可以射到200呢，就问。点解呢，因为呢依家佢要射呢个远程空对空飞弹呢，其实俾边部机用呢，原来嗱大家睇上个字。F-22。咁就要摆落肚啊嘛， 摆咯，咁大碌点摆肚啊？ 摆唔摆到咧？ 系咯， 因为其实你而家都敏敏地啦， 系 120都 CD 咁样，而家咧你一增程就即系要加加多啲助推火箭啦， 系啊， 咁即 系 又长啲啦，好似标六咁，咁你长啲摆唔摆到个肚咧唔知，但我哋估唔得啦，咁要摆边咧？摆机翼， 机翼咪唔隐形咯？ 我都唔隐形咯，咁点算咧？嗱，我哋有谂过嘅，会唔会摆机肚嘅出面，就好似咧我哋讲沉默大黄蜂咁，出面有个箱。 都是隐形箱， 就会差啲噶啦，但系都唔会太差。咁咧、哦、就落掹走咗个 RCS 放大器， 即系导弹壳啦，个导弹 用嗰个嚟做 RCS 放大器。 OK， 咁就攞个即系土兜咁样啦。 OK， 就栽几支呢啲咁嘅嘢咯。咁点解佢哋要发展呢？因为咧依家大陆同埋俄罗斯一定会搞啊，即系大陆同俄罗斯一定会将佢哋嗰个飞弹越整越长。咁咧美国都焗住要做啦。咁所以咧你幻想咧就系佢第五代战机做到就做。就算第五代唔得咧，第四代都要做，即系话 F-15E、F-16， 跟住嗰啲咩 F-18， 即系嚟紧，即系起码佢哋都发到。 哦，系啊，嗰啲冇隐形啊嘛。 系啊，咁举例啦，你话我哋俾晒嗰啲 F-18 大黄蜂、超级大黄蜂，佢哋喺海军執行任务时候咪正咯。 系啊， 好远就要射你咯。 我长过你啊嘛。 系啊，咁个雷达扫到最紧要。 系啊，扫到你。 咁雷达冇嘢嘅，其实佢雷达佢哋一路 keep 住转咯。即系佢 APG， 如果佢哋嚟紧转到去83啊，即系同呢个嘅 F-35 等同嘅话咧，系可以扫到好远噶。咁但系当然会贵咯，单嘢。咁所以究竟佢点咧？会唔会连个雷达都要一齐搞咧？呢、這个就系我哋个问号。 即系最尾打交就斗手长啦。 啊，都系啊，同埋斗睇得远咯。 系咯，喂，呢节讲到呢度先。 好。